上的星星啊，天上的星星啊，阿拉萨欧尼玛尼吼，欧尼玛尼吼，照耀着天边，天边的雪山，阿拉萨欧尼玛尼吼，欧尼玛尼吼。上的所有灯啊，地上的所有灯啊，闪耀着美丽美丽的火焰，美丽的火焰，阿拉萨翁尼玛尼吽。阿拉萨欧尼玛尼吽。